考上清北或者至少是跳一下能够得着的啊，分这几个层次，那我们都可以去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规划跟解读。那么首先要有请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来自于美加留学的业务总监陈华。陈女士你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另外一位是来自于澳中商会教育委员会的副主席牛勇。 哎，听众大家好。 嗯，牛老师，有什么样的问题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教育面对面 RBC， 然后把您具体的问题发送过来。我已经看到有这个朋友的这个问题已经过来了，而且是想读研究生的啊，这个问题过来了，我们到时候后面啊得一起来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先问第一个问题，因为这个距离高考还有两个月，这个到二位这儿咨询留学的人多吗？就是开始准备这个。 这是每年到高考临近的时候肯定是一个高峰期，而且比较集中的就是应届生或者是这种高二准备进入到高考备战状态的这个倒计时的这个阶段的学生家长，在这个阶段会比较集中的。 那么现在这段时间距离高考还有两个月，早不早准备留学？ 事实上如果想两条腿一块走路的话，这个时候已经算晚的了。 哦，已经算晚的了。 对。因为我们在日常工作当中接触到的很多的咨询哈，事实上在高二的时候学生跟家长如果真想把留学做一个备选方案的时候，其实在高二的时候我们已经为他制定出来比较确切的留学的方案，而且是在跟孩子高考冲刺复习是在同步进行的。所以理论上来讲，如果真想高考跟出国留学两步走，合适的时间是应该高二就把国别以及你的目标院校跟专业和一些考就是出国考试的一些备考的这种状态可能就跟高考冲刺来同步走了。当然了，因为今年咱们说的是今年18年应届的学生 是的， 在高考之后的一个紧急备选，那一会儿节目当中也会给到大家在这个时间段你还能从哪几个方面来做详实的一个准备，而且也能完成今年孩子走在院校选择的这个范围以及质量上也不会有太大的一个质量上差异的这么一个紧急的方案。 牛老师，比如说现在这段时间如果我们在做一个准备的话，真正要入学的时候应该是在哪年入学呢？是能赶趟到今年的九月份入学吗？ 这要分国家啊。其实呢，刚才陈老师说的特别对，就是越早准备越好，因为一个是有语言的这个 语言关， 第二个学术方面，第三个呢，其实每国家有每国家的申请的时间和这个档期和窗口期。那么我觉得就是说呢，有些情况的话，今年是有可能能走，但是呢，其实很多的时候有可能是到明年才能走，所以呢，还是大家趁早准备。而且很多学生呢，有可能是不能达到直录的标准，所以有可能会有一些语言加预科，所以这些都有可能会都有可能的情况会出现 啊。所以说现在来做准备，如果是准备高考的这一年的话，其实时间已经不是太充足了。基本上可能要等到明年。但是作为国外大学是有春秋季两个入学机会，对吧？ 是的，所以就是如果是看家长看家庭的诉求啊，如果家庭的诉求是说我不想给孩子的学习有中断，那么很多国别和方案都是可以实现他今年走的，这个是没问题。就像刚刚牛老师说的，你今年我可以保证你今年走，但是你今年走你刚开始读的课程是语言课程还是预科课程，还是可以达到本科直读的这样一个条件的话，要取决于孩子个人的一个语言条件以及家里面的资金状况，根据这几个因素咱们再来确定。所以就是说根据家庭的诉求，如果他把今年走排到首位，那我们也有很多方案是可以确保他今年走的。 哦，其实就是根据不同的需求， 对， 是现在已经很系统化的就可以给大家列出各种各样的一些方案出来了。 是的， 真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说到的是，还有两个月，那么作为家长来说，在不让孩子再分心的情况下，作为家长，我们现在能做什么样的准备？ 那我先来聊两句哈。首先我觉得因为出国留学它是个家庭共同的一个决策，那孩子是出去上学的主体，所以现在家长能参与的，当然因为已经到了倒计时的时候了，这个时候你说让孩子再配合我们说让他去考个雅思啊，背个英文单词，做个那个刷个托福题，这事儿就不现实了。所以呢家长现在最能配合的就是我们要先跟家长碰方案，因为如果是这个时间段的家庭，他往往有一个问题，就是他可能到这个时候才开始想备选方案，那也许他对于 我要去哪个国家， 都不了解 我的孩子适合读什么专业、 嗯、 我的家庭预算能去哪个国家最合适、 嗯、 我未来诉求的是在国外有积累一定的工作经验再回国还是怎么样，因为每个国家政策不一样。所以我觉得现在家长需要参与的地方就是先跟我们专业的老师沟通、 嗯、 先把你的诉求跟我们讲明白之后呢，我们先帮他分析国别，然后确认院校档次，确认专业，然后同时根据你具体的方案再给出孩子需要达到的哪些条件、 嗯、 你需要达到的这些条件对于孩子的能力来讲他需要花多长时间才可以达到，先把方案给落实了。这样的话等到孩子高考，因为也就是两个月的时间了、 嗯、 他高考一结束马上就进入到一个出国留学的备战、 嗯、 备考然后准备申请材料这个阶段了、 嗯、 就是不至于说等到他高考分数考完了之后根据这个分那个时候才抬头再来找他又错过了两个月的给他做规划时间的这样一个方案了、 嗯、 因为刚才我讲的今年其实有很多方案是可以保证孩子出去的、 嗯、 但如果你的方案前期还没有落实、 嗯、 你还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去沟通和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案、 嗯、 这些时间都要往后延。因为我举个简单例子，比如说像加拿大、 嗯、 加拿大的学生签证啊，在申请高峰期的时候从你递进去这一天开始使馆受理、 嗯、 到他给出你学生签证要两个月的时间、 哦、 所以说即便你也就是说咱能赶回来这两个月、 嗯、 你就要赶这两个月、 嗯、 否则的话因为有很多时间是我们工作和孩子配合可以抢回来的、 嗯、 但是有很多时间比如说签证的周期、 嗯、 这事儿是咱谁都做不了主、 嗯、 你的材料送进去就要看他使馆来给你受理，这个部分无论学生跟家长还是我们专业的机构的老师都没有办法去改变这个速度的。 嗯，所以在这一点上就是跟家长们要谈，这段时间其实您是可以给孩子做一些事情的，尤其是在这段时间，嗯，我们在做这样的一个准备的时候，其实可以跟孩子简单的聊一聊，让孩子知道说，诶，你可以放心大胆的去高考。 对， 因为我后面已经给你备好了退路了，那你不是说破釜沉舟的参加高考， 而甚至有些家长是这样的，可能不跟孩子提这事儿。 哦，不提吗？ 有很多家长是这样子的， 怕泄气儿是吗？ 怕在这个时间段，哎，告诉他你有退路了啊。 嗯、 事实上，我们很多家长就是在方案这个部分，我们先跟家长沟通， 嗯、 因为说句实在话，家有高考生，这个是这个。家长都知道，就是对于国内的这个专业院校的选择也会跟孩子有很密集的一个交流、 嗯、 所以事实上很多的这个方向性的一个要点呀、啊、家长都有了，只是说他对出国这个平台不是太了解，他重新在这个平台上再去进行一个分析，家长还是可以70%-80%能做主是没问题哈、 嗯、 因为他面临的是一个高中生嘛， 嗯，对、 啊， 尽管说成人了，但还是属于这个成人未满的这样一个状态。那这一点上我也想问问那个牛老师，就您接触的案例来看，什么样的孩子适合于留学？有没有说你劝退回去说你这样的孩子真不适合留学，我建议你还是不要出去了。 嗯，其实这个主持人问的特别好，这个问题啊、 嗯、 就是普遍来说家长特别问的也比较多，其实我自己也是留学生，中学出去，觉得呢其实呢适合孩子是最好的，不一定说非要去那种名校或者说一定是出国就最好，但是我觉得有几个要点和潜质吧。第一个呢就是孩子呢他有一定的这种自控能力啊，就是说这个他对这个主观的一些判断啊，一些是非的一些判断是比较清晰的啊，这部分是非常关键，因为到了国外来说可能一个全新的价值观或者是一个比较陌生的环境会让他有时候有可能会有些迷失自己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觉得孩子呢还是有一个就是适应环境的能力，这个也是比较关键的。因为很多孩子的话，从小来说呢，可能说比较娇生惯养一些，但其实呢，就是说就看他这个到底有没有这种适应环境的能力，或者他有这种潜意识，我觉得这部分呢需要去培养，但是也是一个要点嘛，去看。我总体觉得呢，其实中国国内的孩子呢，因为在国内来说呢，从生活环境包括学习的环境来说呢，到国外去其实呢现在目前看起来没有说太大的问题，也没有出现过非常多的一些潜在的一些风险、 嗯、 主要就是要孩子家长呢有一个很正确的一个或者说比较有好的一个期望值，不要希望就孩子出去以后呢说一定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成就， 飞黄腾达， 飞黄腾达，或者说转换这整个的这个人生呢，就彻底改变了。我觉得这个是要有一个比较合理的期望值，这样给孩子也更好的一个定位，同时呢，也给孩子一个很好的一个鼓励吧。啊， 嗯，您刚刚谈到这个，我觉得特别好，因为有的时候该劝也得劝，很多时候我觉得作为中国留学生出国有一个问题， 嗯， 就是他们的 安全意识不太强， 嗯， 就是他们好像因为在国内的那个治安环境都非常的好， 嗯， 所以出去以后吧，反而会觉得这无所谓啊。但是出去以后就会意识到，国外跟国内确实是有一些不一样的， 嗯， 我们要遵守当地的一些相应的一些规矩啊。 嗯， 这可能不会，任何政府不会在明面上给你写出来， 对，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实际上我们要跟身边的人、跟前辈、跟自己的学长多交流， 嗯， 知道哪儿能去。哪儿最好晚上不要去， 对， 这样的一些东西可能是需要我们去注意的，别这个愣头青。 对， 我觉得是这样的，因为这两年从舆论的导向上哈， 嗯， 就是特别在强调留学安全，嗯，或者就是青少年自我安全意识的这个，因为包括我记得这两年比较热门的一些校园凌霸事件是在国内的， 嗯， 包括就是出国安全的问题也是这个就是说中学生家长对这些东西特别关注的，所以我觉得一呢，社会舆论的导向和引导也会让更多的学生跟家长有这样的意识。另外像我跟牛老师我们这样的专门做这个留学的机构，我们会把这个事情做到一个重中之重的一个概念，因为我们每年在学生拿到签证的时候， 嗯， 全部都会给学生进行一个临出国留学之前的一个出国安全的一个 培训 啊，包括你的目，因为这个要走的学生他的目标院校确认了， 嗯， 那他就锁定了一个区域，你是大城市还是小乡村，对吧， 嗯， 你这种概念已经出来了，我们就会把他的目的地的整个的一个治安状况，一些区域的情况， 嗯， 我们可以做到非常非常准精准的， 嗯， 就是在你这个所周边的这个城市环境，你应该哪些地方是你要避免去的，然后这个我们可以做到非常非常细致的， 嗯， 所以其实如果是因为我觉得安全性真的是要在意识形态上大家要达成一致， 哎， 因为有很多刚才您说的他重视了，他听进去了，有人交代他这一句就可能就让他有这样的意识了， 嗯， 所以我觉得而且普遍的家长特别关注，尤其在低龄留学的时候， 的 所以这个问题不论是从什么渠道，我相信学生跟家长包括我们专业的机构都会给到他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方案的， 嗯，好的。因为时间原因呢，在下面在第二时段我们将会去详细介绍一下现在主要出国留学的目的地国家究竟现在留学政策是什么样子的，因为每年政策都不尽相同，所以呢也希望各位在第二时段继续收听我们的教育面对面，不要走开，马上回来。同时呢，你有什么样的一些留学的问题，也可以及时的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教育面对面 RBC， 然后在上面给我们留言，我们有专家来去解答您的一些个性化的问题。现在约这两位专家可不太好约，千万不要错过这样的一个好机会。 本节目由金华学校特约播出，金华学校更懂中高考，400-650-7766。十一周，每周六天，每天11小时40分，加起来770个小时。对于高三考生来说，770个小时能改变什么？从本科临界到稳上重点，从一般高校到双一流大学，只要选对了，没什么不可能。精华学校全日制封闭冲刺班，8人精品小班，11周770个小时，让改变成真。咨询电话400-650-7766，400-650-7766。 本节目由技巧教育赞助播出，做自招报志愿就去找技巧，400-600-7566。技巧升学规划研究院专注高考志愿14年，家长的问题就是我们的问题，解决考生沟通、高考成绩预测、专业院校选择、自主招生申请难题，服务覆盖自主招生、填报志愿、港澳台、艺术生报考等方面，每年帮助上万名考生实现理想的高考升学。赵京团队祝你成功，咨询热线400-600-7500。 小微答题开始了，如果全国的电视机每天少开半小时，一年可以节约多少度电？ 不知道。 70亿，洗一次澡平均需要耗费几升水？ 不知道。 60升。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不仅有各种环保知识、环保妙招，还有趣味的微蓝北京环保公益活动邀您参加。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诵读春天，听见经典，春风得意，花开为你。2018听见经典首场诵读沙龙及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生日季特别策划活动在北京图书大厦举行，著名朗诵艺术家陈铎与你相约，共同诵读。4月1日，让我们一起听见花开的声音。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用声音为梦想加冕，用实力为自己代言。

性化的问题。活动现场名额非常的有限，所以请您务必提前拨打报名电话400-600-7500 400-600-7500。好，那接下来说我们的今天的话题，就是关于这个高考啊，这个高考之前如何去准备出国，这个是我们家长在现在唯几项能做的事儿了。那刚才呢，在上半段，我们的两位嘉宾来自于美加留学的业务总监陈华以及澳中商会教育委员会的副主席牛勇，分别向大家介绍了一下在高考之前我们来不来得及出国，那么同时我们出国的时候，出国之前什么样的人孩子是适合于出国的，包括在安全性上如何去注意。那么在第二时段，因为时间非常的紧张，我们来密集的介绍一下不同的国家，然后我们现在的留学政策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二位谁先开始？女士优先。 好的，好，我先来哈。因为主流的英语国家通常我们会把它定义为英美澳加四个，所以今天我们围绕这四个国家来跟大家聊一聊。首先说美国，我会把美国和加拿大，因为他们从地理位置上是归属于北美这个地区的哈。美国的话呢，因为近期大家如果关注到的两个热点，一个是特朗普关于限制留学生的一些言论哈，加上一个贸易战，所以会有一些家长会觉得，哎，是不是政策要改变？目前来讲，在留学生，因为留学生首先我们的宗旨不管去哪个国家，我们是去学习，同时我们是去消费的，所以理论上来讲哈，即便有一些小的政治因素的影响哈，我相信这也是一个短时间的和波动，就是一个波动的一个状态哈，大家可以密切的去保持一个关注。我先说政策。美国目前来讲的话呢，就是对于留学生来讲呢，可能是这几个国家当中申请的难度相对会高一点，另外就是总的花费可能会高一点，这两个特点也希望这个出国打算的这个家庭来注意一下。一个呢是从考试的条件上来讲，比如说他需要托福或者雅思 ICT 或者 ACT， 他会比其他的国家呢考试的标准要高一点。平均花费如果是在中部地区的公立大学，一年在30万以内，我说的花费是人民币生活费加学费都算下来。但如果咱们是在一些波士顿、纽约或者洛杉矶这些热门地区的话，又进的是私立学校，那恐怕这个花费一年要达到40万到50万了。所以两个关键点，一个呢孩子英语要好一些，他考试要多一些，难度高一些，另外总花费要比别的国家高一些。目前来讲，从专业的选择上来讲，因为美国的高校数量比较多，它的很多学科在科研方面或者在技术转换方面都是比较领先的，所以目前美国依然是所有出国留学的中国家庭首选的一个国家。那加拿大的话呢，整个入学的条件和美国比起来，只是说不需要 ICT 或者是ACT， 那么雅思和托福的考试这个是必须要的，所以就是少了一个入学考试。从总花费上来讲，如果是在多伦多跟温华地区，大概一年在30万人民币左右，如果在其他省份的话，一年20到25万，所以它总花费也会比美国低一点。 那学校会差很多吗？ 也不会，加拿大学校数量比较少，而且加拿大的学校基本上都是公立大学，所以它不存在像美国似的4000多所高校，可能还会有些咱们说的野鸡大学、 社区大学。 就是我经常举例说，美国的大学打分可能是从10分到100分，但是加拿大的大学都及格，因为它是公立大学，所以加拿大的学校是60分到100分的差异，所以没有说特别差的啊，所以教育质量这个是比较均衡的。但是说你比顶级名校，它的知名度和数量肯定是没有办法跟美国比，这个是美国跟加拿大。英国我简单提一下，因为英国的话呢，它在欧洲，目前来讲英国在脱欧，所以事实上对于本国的经济上来讲，你国际留学生对于它经济的一个刺激一直以来是英国政府比较看重的，所以虽然英国没有相关的这种工作以及移民方面的优势，但是凭借它更多的这个知名的院校以及一个这个对教育品质非常看重的这样一个国家，它依然是主流的英语国家当中非常吸引中国学生的。另外相对来讲呢，因为英国人相对思想上比相对保守一点，所以他没有特别自由开放，所以有一些家长尤其是比如说女生的家长会觉得把他送到欧洲送到英国，可能从安全性上以及孩子整个的这个行为举止和他的修养上来讲，可能比放到其他的国家他们会更安心 更放心 啊。所以英国的平均花费一年在30万到40万之间，主要也还是在一些顶级的大学和他所在的城市，比如说在伦敦地区就会消费高一点，在其他城市消费就会相对低一点。英国的话呢，就是因为咱们 英国的本科学制是3年，所以一般要求中国的毕业生要想申请的时候要通过一个预科，预科的话会要求学生要达到一个雅思 5.0 到 5.5 的一个分数要求就可以入读了。 好，请刚才谈到这个以后，其实我们在想高考之前我们去做这样的一个准备，那么如果我们考出了高考的分数，刚才我们说的美国、加拿大跟英国他们是否去会认可呢？ 好的，这里面是这样的，对于英国和美国大学来讲，你有高考分数是可以让他们更加速的评估你个人的背景，因为事实上这些主流的英语国家对于咱们中国的高中生的这个高考体系已经非常非常熟悉了，所以你如果在高考当中的成绩比较高，会让他们认为你是一个比较优秀的申请人，会在申请过程当中对你的申请加速或者加分，但是呢他不起一个直接免掉某些考试或者直接替换掉某些这个入学必要条件的这样一个功能。但是我要提一下，就是加拿大有很多大学，比如说多伦多或者 UBC， 他们都会对中国大陆地区的申请人会有额外一个附加条件，就如果你是来自中国大陆地区，你要申他本科直接入读的话，他会要参考，就是高考成绩会作为他们一个参考因素，就像你提供雅思和提供你的平均成绩是一样的。一般来讲，这个条件是你所在的省份，你要考到当地所在省份的一本线。这就是他们对，就是你想进这些好的大学，那么高考成绩也变成一个必备的一个考虑的一个条件了， 基础条件。 对的，所以这个呢，就是如果你没有这个高考成绩的话，你可能需要其他的条件去达到这个免除的一个条件才可以。 你刚才谈到这个以后，我正好身边有一个朋友，他其实之前就是高考最后没考好，然后考上了一所就是他的第二志愿的学校，考上以后然后随时就一直在准备着申请出国，但是他好像说他在大一的时候读的这个学分是不是他去的美国是可以 转移 跟互认的。 对对对，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咱们讨论技术问题的时候，如果你想保证今年走，一般我们给到的方案都是先去读语言或者读预科类的，因为它是比较快，而且对你的语言成绩有没有的条件放的比较宽。但如果是说真正的这个孩子呢，他的学习成绩在高考当中完全是因为失误导致的，他个人的学习能力可以让他有一个更高的一个院校的一个竞争的可能性，那这种情况下，对于针对这样的学生，我们一般都会建议他，不管高考录取结果如何，可以先让他在国内的九月份他就去所录取的院校去注册报到了，在读大一期间再准备出国留学，这样的话他是两条腿同时走路，而不是至于出现一个真空期。因为如果他今年不走，他会出现一个九月份他的同学都开学了，他自己都落单了，这种状态事实上对于孩子来讲是一种蛮大的一种失落感，所以一般来讲我们会规划好，就是尽可能避免这种学业上的空窗期，要不就是加快速度让他走到那边融入大学环境，要不就是先让他在国内录取了之后，我们边在大一进行一个新生的大学课程的这个入读，同时在准备出国留学的考试。 那么互认学分这件事情挑不挑国内的大学，比如说我必须在什么样的一个标准之上的大学才可以？ 不挑 比如二本、一本、985、211都一样。 学分转换这件事儿不挑学校，因为对于接收大学来讲，他只看你在国内学的这个课程，你关于这门课的描述是不是跟他们这个接收大学的课程是对接的，他只评估这儿。但是如果你所在的，比如说你从清北转出去，那当然你能转到的院校的水平是不一样的。但如果你是个二本三本，你可能转到对接的国家的这个也是相当于二本三本水平的，只是说你所在的学校决定了你能转入的大学的档次，但是学分本身是哪个大学它都可以接受的。 其实也就是意味着，如果真的能够某一方面特别强，我真的升到了比如说那个藤校啊，这升到藤校，但是本身我现在是在国内是一二本的学校，那我其实的学分如果要是名称跟他们能够对得上， 就可以免， 我这是可以过来免 的。对的，是的， 那还挺省钱的，国内学分多便宜一分， 转学分确实省很多钱， 是吧？ 好， 这是刚才我们谈到了美国、加拿大、英国的一个相应的留学政策的情况，接下来我们来请这个牛勇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澳大利亚这边是大概什么情况。 澳大利亚呢，这个国家呢，是一个对于国际教育方面来说呢，已经是很多年的一个基础了。然后它呢，最早来说呢，在九十年代就开始有这个打开国门，广泛吸引这个海外的学生。现在中国学生在它呢，也是应该是属于第一位的。那么吸引中国学生过去呢，有几个大的一个这个因素吧。第一个就是说比较安全。澳大利亚的景色也很优美。同时呢，澳大利亚呢其实也拥有比较好的高等教育的一个这个体系。包括一些大学呢，虽然大学总数来说三四十家没有办法像跟英国跟美国，特别是美国比几千家。但是呢，澳大利亚呢它也有这个非常有这个代表性的几个八大，澳洲八大啊。这个澳洲八大呢基本上排名来说呢都是在这个世界是前100的大学。那么所以呢就从整个的这个这个教学方面还有这个整个的这个学校的影响力方面还是不错的。那么第三点呢，我觉得澳大利亚的这个性价比啊，包括澳大利亚以后这个学生的这个毕业完以后的一些这个出路方面啊，因为现在其实呢很多学这海归一下子就回来变成海带了，这种就比较多啊，这个主要还是工作经验，还有一些这种可能就是在当地能积累一些相关的一些工作的机会啊。这个澳大利亚现在有这个专门的工作签证。包括呢其实呢澳大利亚现在不是说自己完全是说是欢迎移民，但是他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或者从理论上来说呢，他是可以达到这个是能够进行留学和移民进行结合的。因为当然作为学校来说呢，就澳大利亚大学或者澳大利亚的机构来说，它是不允许这么说的，这样的话会有移民倾向。但是呢我觉得从理论和操作层面上来说呢还是有这个可能性的。那么从澳大利亚的这个刚刚说了性价比就是价格方面，其实澳大利亚呢目前的价格呢其实呢还是具有一定的竞争力，但是也是跟着这个汇率走的非常这联系比较密切啊，有的时候会高会低。但现在目前呢好一些的地方呢，包括像澳大利亚像墨尔本和悉尼啊这些好的大学，或者它地方就是澳大利亚悉尼这些主要的这些城区上学的话还是很贵的啊，现在也是不是很便宜，跟英国也差不多不上上下。 30多万。 30万是有的，然后贵的地方30万是需要的本科的一年。那么便宜的地方当然是肯定是有20多万的能够去去申请的。然后同时呢刚才提到了就是关于这个澳大利亚的录取方面。相比于英美和加来说呢，澳大利亚呢这两年对于高考成绩的认可方面来说呢是做到了一些很大的一个放松，或者说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认可。那么他这方面呢就是说呢主要是有一些这方面的一些好政策。那这个政策呢就是针对于一些比如说国内的一本二本的申请来说呢，它基本能达到一些像一本的线上面来说呢基本上能上到一些澳洲比较好的前排名比较靠前的大学是可以基本申请到。但是呢因为我之前也在澳大利亚大学里面就是这个他们所谓的就是录取办招生办啊 admission 里面工作和 marketing 里面工作，就是做招生。那么其实每个大学呢它对于中国的高考成绩呢它也是做了很多的研究。它有专门的像这个全国卷和当地的，这之前有全国卷和地方卷，他们都会做有评分标准。所以呢这个东西不能一概而论，所以有的地方是说一本肯定能上八大，二本就上四星级大学。这个呢其实只是一个从广义上的一个说法，但是其实从真正来说呢还是要看每个大学的录取政策，而且每个大学录取政策呢特别是有些八大呢是非常复杂的而且呢我觉得有一点也比较重要去强调呢，即使你有高考成绩，你还是要通过语言关。那所以澳大利亚呢其实呢可以看到很多学生虽然是有直录的机会但是最终来说还是得学定一段语言。所以呢在此呢我也想就是借此机会呢也是给大家说一下，就是说澳大利亚呢虽然是有这种高考的直录或者是直接承认，但是这语言的这个学习呢还是得做这个工要做的比较牢比较大因为不然的话还是得学习通过这个预科再加上一些这个申请 学校。 对，所以呢就这点上来说呢还是希望家长和学生们都有一些了解 因为您谈到这儿以后，我们也要说不管这个托福也好雅思也好等等这样一些语言的考试，最终我们的目的是去那儿上学能听得懂老师讲课。 对， 因为如果要是你去那儿以后连老师讲课都听不懂的话， 也就一点意义都没有了。你出国的话，因为不会有人给你中文授课的，是这样吧？应该 因为出是为了更好的回， 对， 所以这个概念如果大家一定要有。所以事实上，在我们在给学生做规划的时候，我跟家长讲的就是说，我会第一个去问你的孩子平常的英语成绩，能稳定在一个什么分数？比如说150的满分，我们大概会根据他的分数段来给他预估一下，说你这个分数如果通过系统复习，你大概等于雅思多少分？这个不精准，但是八九不离十。比如说平常这个孩子就能140分的这个这个140的这个英语成绩的话，正常他是在6.0以上，6.0到6.5的这个分数段啊。如果他是在130，他大概是在5.5到6.0。如果他比如说低于120的，那基本上就是在一个5分左右了。所以事实上，我们只是想给家长一种参考，让他把孩子平常的学习的成绩跟有可能考出来的雅思来进行个对应。但是这绝对不是说可以就无缝对接 的，因为需要孩子付出时间去刷题、去复习、去理解。即便你雅思考够了，也存在你到了课堂上，到国外的课堂上，老师的讲课速度是适合于当地孩子的速度的。那你只有一个雅思成绩，不等于你到那儿听得懂。所以这里头还有三个段的差异。第一个段是如何从你的平常的英语，中国的这种高考英语的这种体制下转换到雅思，然后达到雅思分数之后，又如何去转换到可以听懂当地老师的日常的 教学。 因为它是个教学，它不是个生活用语。比如说今天这个课堂上讲的， 印度老师 今天这个课堂上讲的可能就是美国的独立宣言，他都讲了什么样的一个 背景， 然后他这个独立宣言里头这些条款到底是怎么出来的。那你要没有阅读过独立宣言，你根本是老师说的这个话你根本是一头雾水。所以他不是说老师到大家啊，今天点个麦当劳多少钱交个钱，他不是一个这样的对话。所以就对于学生跟家长来讲，在过语言关上这件事儿上，我经常会强调，你把它想的有多困难就想多困难，然后做最充足的准备，因为你做了最充足的准备，你轻松过关了，这皆大欢喜。你要是意识上不去重视它，到时候遇到困难了，或者还要走回头路，这可能就不是大家希望的了。 我记得当时那会儿我也曾经报过这种英语培训班，那会儿老师又说，如果你要想出国的话，而且就是想能够迅速融入当地社会，最好的方法就是看美剧生肉，这样的方式是一个特别好能够迅速让你去了解当地的一些俚语、背景资料，然后让他知道究竟人家说的隐含的意思是什么。别觉得人在夸你，没准在底下在那骂你。好，这就是刚才我们介绍了这是美加英澳的这样的一个留学大概的政策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但是现在很少有比如说在大学我们本科读4年然后就归国的，基本上还要继续深造。那么继续深造的情况下，其实对于两个国家我还是比较关心的，因为美国英国他们本身深造可能都在各自的国家就会继续深造了，但是加拿大还有包括澳大利亚，他们继续深造往外深，比如说我深英美，那容易不容易？那学校他们的学校是否会被英美的国家认可？还有最后6分钟的时间，两位您先说一下这个加拿大的情况好吗？ 好的，首先因为加拿大比较特殊，一地理位置的属于北美，但是从国家性质上来讲，它又属于英联邦的国家，所以它的认知度是完全没问题的。因为美加之间它的教育层次、教育制度是比较接近的，所以彼此之间院校的认可是没有问题。同时，它从历史上来讲、文化来讲又更接近英国，因为女王也是它的女王，所以即便是加拿大的学生去申英国拿加拿大学历去申，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无缝对接，跟这些国家当地毕业的学生这种申请的概率和需要准备的材料和条件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认可度还是比较高的， 没有问题。 那么在澳大利亚这块呢，因为您知道，就是刚才您谈说海归那个变海带，很多都是从这个澳大利亚回来的，大家就对澳大利亚的留学生的质量很担心、很担忧，不敢让孩子去。我身边真的有同事也很担忧，但实际上是这样吗？那么究竟我们在外面的认可度怎么样？ 澳大利亚其实呢，这两年呢，感觉就很多时候大家会说澳大利亚因为去的学生比较多啊，特别是澳大利亚的悉尼和墨尔本呢，现在基本上华人来说稍微多一些。但是其实从整体的教学质量上来说呢，特别是就是在他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教育的这个学位的认可度上来说呢，反正我之前呢，包括我现在做的工作很多跟美国呀、跟一些其他国家的高等院校合作的时候呢，我们也能感觉到其实他们对澳大利亚的这个教育品质还是认可的。也就是换句话说，他如果说是以这个澳大利亚本科去申请其他国家是肯定是没问题的。那说到中国来 来说呢，其实呢，中国这边的对于澳大利亚的一些教学的东西的诟病呢，可能是觉得啊，时间是不是短一些？因为三年的本科嘛啊，硕士方面其实跟英国比较一脉相承，有的时候甚至是一年。但澳洲其实很少一年，基本上一年半是两年。 对， 而且澳洲 这个学分， 对澳大利亚现在基本上是两年的比较多，因为大学因为要符合一些条件，它所以它基本上硕士都是在那个层级上面来说。那其实我觉得这只是一个英联邦国家的一个它的教育体制的特点，因为三年的本科它本身它跟美国的教学体系呢就是不一样的，跟中国也是不一样，因为中国是比较相似于美国，它是讲究的就是说是一个叫做这个宽泛的，就不是有具体比如说具体专业的这种教学啊。而英国呢，它的英联邦呢是你一进去以后你就分专业，你三年本科学完以后，它其实呢从某种程度来说把你那个实习啊还有所谓的那些东西 全办了， 全部的精华了，就精华留住了，然后再进行一些教学。而且澳大利亚呢近两年的教学特色呢，有很多的一些美国的专家包括英国的专家在那边，包括有些教授都是五湖四海啊。当您提到就是有印度的，的确也有印度，当然在美国和加拿大都有印度啊。 对， 但是这是体现了一个多元文化，而且就是说这个从教学质量和这个学术水平上来说也是更加多元化啊。所以我觉得就总体上来说呢，澳大利亚这两年的教学质量来说呢其实没有往下走，只是说呢中国学生多了啊，家长自然会觉得哪中国人多他就哪担心嘛。 不，而且就是因为人多了必然素质参差不齐，所以呢这个比如说这个废品率万分之一，那如果要是你累积的基数足够大的话，那么你能够看到的也会比较多。 对， 但是另外一个我其实最想问的问题是，很多家长都在比较，这是最实际的一个问题，他们就会想说，比如说我考上了一个985的大学，985工程的大学， 对， 我出去申请一个美国大学容易重，还是我去比如说我们澳大利亚我去一个八大，可能难度考985跟考八大难度可能差不多，那如果要是这样比较的话，或者说我这么理解对吗？985跟八大，还是说我考上211大学的难度就跟八大差不多了？ 其实是这样，就是说从中国的985、211大学呢，因为以前我也做过大学的一些合作，他们的整体排名来说呢，985大学呢也很难跟，就是只有顶尖上的像北大、清华，可能前十的几个大学在世界排名上来说，能跟可能就是澳洲八大，或者说像英国、美国一些名校能够媲美。 对， 大部分的。 您谈到这儿以后，我就想问的是，我现在我要同样付出同样的精力，我可能我只能考上一个211大学，但是可能。付出同样的精力，我可以考上一个澳大利亚的，比如说能不能考上八大这种大学，相对考起来会不会容易一些？ 我个人的经历是觉得211大学，如果你能考上211大学，其实你是在搏一下八大，澳洲的八大，我只是说澳大利亚啊，澳大利亚来说的话是绝对有可能的，而且呢是物有所值的。 所以谈到这儿以后，就是接下来的问题是，那么从八大去申请美国的这些藤校的名校的研究生容易，还是从这个211大学同样水平的211大学申请那个美国的大学更容易？从您的观察来看。 我的观察来说呢，其实呢是美国其实认英就是英联邦国家的其实更容易一些。因为其实呢，当然985大学呢有些好的大学，中国大学现在也是很多的时候是被认可了，这点实话实说，中国的这个整个的 教育质量， 包括研究水平，因为咱们说白了这个排名啊，世界排名，包括它整个的这个世界影响力，还是从研究教学 论文 这数上面来说，所以呢我觉得这两年是有上升，但是整体上来说呢，毕竟还有一个语言问题，对吧？澳大利亚呢整个是用英文来教学的，而且我刚刚也提到了很多的教学科目，你到澳大利亚上学的时候，你会发现真的没有多少澳大利亚教授， 对， 有的时候甚至全是多元化的，美国的专家出的书，美国的教授在这上课，所以它可能会比国内来说要稍微对来说可能会容易一点。 其实就是家长俗话说的，我们出去见见世面啊，这接受更多元的文化。因为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我们第二时段就要结束了。刚才呢，我们简单介绍了一下整个留学政策的情况，以及究竟去澳大利亚实惠不实惠。我觉得这一点其实家长特别爱听，你知道吗？我们到第三时段，到时候可以讲讲从加拿大实惠不实惠啊这件事。同时呢，您有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教育面对面 RBC"， 然后具体的一些留学的问题都可以发送过来。您的希望每年花销多少，包括这个孩子现在学习成绩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成绩情况，我们可以做一个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包括高一高二的这些家长，如果你现在想去提前给孩子做一个两条腿走路的情况，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去准备，我们专家也都会在这儿为您做一个解答，但是因为时间有限可能不能够解答特别的详细了，但是也希望您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教育面对面 RBC， 教育面对面 RBC， 这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好了，那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的第三时段。那么再来说一下，在清明节期间，我们将会继续举办我们的公益讲座。在4月5号的上午9点，教育面对面在西城区财政部礼堂将举办2018高考季第六场公益讲座，十个名词帮你读懂这个学懂平行志愿。高考志愿专家赵金、高夏两位老师将在讲座中为家长讲解高考志愿规则和选择专业的要点。讲座现场的家长还可以跟赵金以及团队老师面对面的沟通高考填报中个性化的问题。活动现场名额非常有限，请您务必提前拨打报名电话400-600-7500，400-600-7500。好，今天呢我们来讲的是关于距离高考还有两个月，我们应该如何去准备出国，其实就是帮着孩子想想退路啊。有的时候大家在想我报志愿想退路，其实还有退路就可以出国留学。刚才呢我在上第二时段的最后一直在逼问这个牛勇老师，说这个是不是这个八大这个将来在读研的时候申学校比那个美国好申。这个牛老师一看就是一个特别有涵养而且就是特别客气的一个人，他不太好意思说。实际上是这样的，就是同样你付出同样的努力的话，在澳大利亚申会比在从国内申要容易。首先第一点，在语言上你就会占据很大的优势，另外在学科的设置上来说，澳大利亚跟美国啊、英国也好，他们都会比较相似，所以人家你想想啊，这肯定选亲不选数，选近不选远，对吧？选熟不选生， 对， 那肯定是这样的一个思路选。要我是那个面试官，我是一个那个专门招生官，我也不愿意要这离我倍儿远，然后也对我们什么都不了解的孩子， 是， 对吧？所以这个终于在最后一分钟的时候把这句话给逼问出来了。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说到这个加拿大的情况。 嗯， 那个在从加拿大的，如果要是真的要是申的话，是不是就会也是在申硕士的时候会容易一些？ 对，我再延伸一下，因为对于任何一个国家，你要再去读研究生的时候，你还存在一个国际学生要求的入学要求的一个硬条件，就你还要去再考雅思跟托福。那如果是说这个学生他在本科阶段就已经选择了是在英语国家，并且两个关键词啊，一个是你必须在英语国家读你的本科，第二个关键词是你必须所有的本科的时间段，比如这个学制就是3年的，学制就是4年的，你必须整个3年和整个4年都要在英语国家把你的完整的本科学位学完的。那么绝大多数，可以说90%以上的高校，在他申请研究生的时候，雅思跟托福这个硬条件已经可以免去了。因为你虽然是中国学生，你拿中国护照，那么你只是在花费上、交学费上有跟当地学生有差别，但是因为你的本科学历是在海外英语国家就读的，所以你能拿到这个学历本身就已经证明了你的英语语言是过关，否则你这个毕业不了，你也拿不出来这样的一个成绩和分数来做申请。所以单从这件事情上来看，那么它本身因为你少了一个考试啊，你的难度就降低了。所以如果咱们回到刚才这个主题，如果你本科是在加拿大在读的这个本科，那你不管是到美国去申研究生，或者是英国跟澳洲再去读研，那么你的雅思跟托福可以免掉了。那你只需要根据当地国家的要求，比如说不管什么国家，美国本土的学生本科毕业想读研究生也要考 GRE 和 GMAT， 所以这个条件是对所有申请人都是一视同仁的，并不因为你是国际学生而额外让你考这个试。那如果是说本科就选择在英语国家就读的孩子来讲，他在申美国的时候他只需要专注精力去考一个 GMAT 或者 GRE 就可以了。如果从加拿大再去英国或者澳大利亚读研究生的时候，那他雅思也免掉了，又不需要考 GRE 和 GMAT， 他只需要把这几年的本科成绩搞定，他拿这个本科成绩直接去对接这些英语国家就可以了。那对于他来讲，申请手续也很便捷，申请的不确定因素也大大降低了。其实风险降低就等于成功概率提高了， 是这样的， 对吧？ 对，这是一个非常理性的而且有逻辑的这样的一个分析。所以这各位家长在出国留学之前，我们可以先算算实惠不实惠。当然了，你要付出的金钱代价肯定要比在国内读大学肯定要付出的要多得多得多，因为国内大学你撑死了一年学费贵一点的艺术类10000多一点，再加上生活费，你一个月打1000，打2000，算2000吧， 是， 也就是20000块钱，然后再加上10000块钱的学费，30000块钱，这4-5万封顶了， 对， 那这个 封顶， 对，但是你要是在国外读大学的话，这个可能有可能是一些特别贵的私立大学的月

快捷课程呢，或者说有一定的这种叫连接课程。那么直接呢有两种途径，一种是预科，只是对应说在学大一之前学一门课，然后呢还有一种途径呢，就是说还可以上一个所谓的叫这个 diploma 课程，这个课程呢直接上完以后呢可以是连接大二。 嗯， 所以呢就是说针对孩子的成绩来说呢，我觉得一本二本甚至是稍微低一点的都还有是很多的出路啊，在澳大利亚来申请， 其实就可能性会比较高， 哎，就是、 有浑水摸鱼的机会了呗。 这个就是适合才是最好的，咱不说这个，就是说一定是谁比谁好啊。因为孩子，我觉得孩子他其实就是在中国呢，以分数为主要的标准呢，其实他会抹杀一些东西，有的时候他的一些亮点可能会通过大学的一些申请，通过一些专业的选择的适当 挖掘出来， 对，挖掘潜力无限，对吧？这是一个比较大的特点。从费用方上来说呢，其实呢，我觉得澳大利亚呢，当然也说到，其实从整体上来说呢，八大包括像八大，特别是那种八大里面在悉尼和墨尔本的相对来说要贵一点啊，二十至三十万，有的时候甚至是像墨尔本大学 是学费加生活费 需要学费加生活费，一年的大概在二十万至三十万，这是一个这个他们的一个区间里面。那么我觉得呢，就是说这个差别呢可能会存在，就是说你申请像墨尔本这种墨尔本大学，或者说是像悉尼大学，这些就是首先是八大它的学费贵，因为这个澳大利亚的这两年的学费呢基本上是在5%至10%每年的递增，这个是一个普遍的现实。然后加上呢当地的物业，当地的这些就是基本费用，就是这个生活的这个费用也越来越高。这也感谢中国咱们那个老百姓去的多呀，一个是旅游，一个是留学，整个物价水平越来越高。所以呢就是说从这上来说呢，澳大利亚基本上应该是比英国要相对来说，有的时候是特别是汇率上不做很大影响的情况下是稍微便宜一些，跟加拿大基本相符。在差不多一个区间上面，算基本上就是这么多啊。你看你还有这个， 还有一个就是关于奖学金这块，那个澳大利亚是有奖学金的吗？ 奖学金呢是其实呢澳大利亚是这样，澳大利亚呢奖学金呢每个大学都有。目前呢我就是感觉有两个新的一个趋势啊，第一个趋势呢就是澳大利亚呢现在有一些工科和理工科的话普遍来说对中国的孩子呢是有一些奖学金的，但是呢它要求是非常高的，而且基本上没有全奖，就像陈老师说的基本上是一部分奖励。第二个趋势呢是因为现在这个招生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这个竞争呢是两个维度，一个是好学生，一个是多学生，就是好学生肯定是最好的 high quality 的，对吧？那么就是有一些奖学金会吸引。还有一个多学生呢，其实就是说普遍对大众都有奖学金。你比如说之前我工作的那个悉尼 K 大学，当时就是专门拿出了500万澳币左右的奖学金，就专门针对于只要你报他的学校，他都会有奖学金。 补贴你。 补贴。其实呢我觉得这个不能作为费用这个减免的主要组成部分。为什么呢？他有可能学费增高了，然后说奖学金一减也没多大区别。 背着包一边 啊，没错。所以呢就是说奖学金呢，我建议如果说是以自费留学为主要目标的，奖学金呢其实呢是基本上可以忽略，不会作为主要的你的这个费用在计算里面。否则的话呢就会造成你的这个在这个就是这个费用方面准备不足。 但是您知道，就作为我们一个大众媒体啊，就是希望能够给我们这个听众啊，老百姓啊，能省则省， 是 就是省1万块钱就是1万块钱， 对吧？ 另外，对于很多家长来讲，就是奖学金，它可能是对于孩子综合能力的一种肯定。 你说我们家孩子、 是拿着奖学金 出国 的，哎，这个就跟咱们自费出国好像 不 管多少，这个还是有点差别的哈。 最后6分钟的时间来解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啊，这个是这样的，小鱼儿说孩子分数一本线想去欧洲学心理学，说高考后如何安排成行。欧洲那边呢？ 欧洲嘛，咱们如果这个话题展开了，又要说的太多了，因为欧洲有很多国家的都是小语种国家，像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德国哈。 心理学哪块比较好？ 理论上来讲，美国、英国，这都是对心理学一些主体流派形成和发源的地方。所以我个人建议，如果是说想进行，而且因为心理学它是要跟人高密度接触的，那人家对你的这个背景的这种认知度是你能够相当于你的一个招牌哈。所以我个人可能建议这样的一些特别的专业，还是选择主流的国家，这样你学历回国之后认知度比较高。因为像心理学啊， 你不太可能留在欧洲当这种心理咨询师去执业，因为你的身份问题还有一个文化差异的问题，所以这样特殊的专业他未来还是要回国的。那么我们一定要选择的时候要考虑国内对什么学历和国家的文凭更认可，让他更好别人更好信任你，你更好的从业，能获取更多的职业机会，一定要从这个角度来倒推出来，而不是简单的说哎，我就去德国了，德国免学费或者法国免学费， 对，从就业推回上学、 哦、对， 好，那其实需要的话还是先要把这个语言先过了，对吧？对，基本上也得 6.5 吧，雅思 这个专业对语言要求非常高，即便是本科，很多学校也要求七分 啊、哦。所以在这点上，那个小鱼儿，你得让自己家孩子多努力了。然后另外一位，叫做水潺潺嘛，叫什么？他说那个淡淡啊，水淡淡，请问如果现在有雅思七分的成绩，其他什么都没有，想去美国留学，能去什么样的学校？ 美国的话呢是这样的，针对咱们国内大陆地区的有很多美国50以内的学校，它也有条件是可以豁免，因为大陆地区没有 SAT 考点，所以有一些学校是可以不要求中国学生提供 SAT 考试的。他拿这个七分如果是按照19年春季入学的话，能申请到，就是按照他的语言程度啊，能进入到美国的前50，问题是不大。但是呢你是要往后延期一下，就是进入到明年的2月份开学。但是你的申请啊，就即便申的是明年二月份开学，但是美国大学是有截止日期的，一般明年春季招生的截止日期是在今年的十月中旬就关闭了，所以他现在要利用他高考之后到十月份截止的这段时间，要去准备他的申请材料，写文书，选院校，定专业，把所有的申请递出去，然后大概在十一月的时候拿到录取通知书，中间是二月份办签证，二月份开学 啊、哦，这反正是挺紧凑的，这个时间是已经很赶了。前面 但是条件还不错，对于一个高中生来讲，雅思七分算是一个很好的成绩了。 好，另外一位朋友说，彩霞满天问说，想去美国加拿大读研究生，是准备托福、GRE 还是雅思？ 这个要这么说，因为托福是100%美国本土的一个考试，如果你只想申美国的大学的研究生，那你只考托福就可以了。但是现在这两年有一些趋势，就是很多学生他是同时申多个国家，如果你考虑美国跟加拿大想同时申请的话，那我是一定建议他去考雅思，因为90%的美国大学都认雅思，那但是呢像加拿大在签证的时候他只认雅思，也就是说虽然托福对于加拿大大学申请的时候是100%承认的，但是你签证的时候有一些特别通道，比如说 SDS 特别通道、快速通道，它移民局只认雅思，那你要是拿托福你就享受不了一个快速通道的一个签证的便捷，所以如果是想就是美国和英联邦国家你同时申请的话，那你可以优先选择考虑雅思。 还有最后两分钟的时间，最后再说一下吧，如果要是高一高二那会儿就开始准备想要去出国的话，这个时候最应该做的是什么准备？是学业上的专项准备，比如说我有一个特别冒尖，我好申好学校，我发论文也好啊，我干什么也好啊，还是说我现在对不起，就是语言关必须要过，其他别废话都没用，就是语言。两位怎么看？ 语言可能是更加刚需，所以我经常讲的就是说，你要先解决温饱的问题，再解决菜品口味的问题。所以像标化考试，比如说托福、SAT 这些，它是属于刚需，就是一个温饱问题。你先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当孩子学有余力的时候，我们再去搞这种科研和提升他课外活动的这种档次。 某样专项的。 哎。 那您怎么看啊？ 我觉得语言这方面呢肯定是需要作为重要的一个 最主要 的一个。为什么呢？因为它还有一个问题是语言的提升很慢。而且呢其实刚才就是提到，就是说呢语言到了大学以后听不懂课，这其实我觉得都不是说最主要的。因为最主要的其实呢是个大 交流。 交流呢也还行，因为这实话实说呢这个呢主要是在于他的这个写作能力。这个写作能力呢直接决定了他的论文呢还有一些观点的表达，这个是对于中国学生来说是花很多力量的啊，就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说呢，语言的准备肯定是最重要的。当同时呢，如果说要能把自己一些综合素质更能提升，特别是呢申请一些像美国和加拿大那种比较